眼睛哥哥。漂泊，满山的萨日朗，朵朵红似火。你可看见我的热浪，我的羞红色？草原上的青哥哥，心地更辽阔。跨上心爱的白马，把天涯踏破。一缕缕的炊烟，为你在升起。可知道我在绽放，把夕阳看透。我是你的青妹妹，是连着你的河，日日夜夜从你身边悄悄地流过。你若听见潺潺潺潺的细语，那是我向你把爱轻轻地诉说。我是你的青妹妹，不老的情歌。你若看见我含泪含泪的眼睛，你就把我抱上那你的乐乐城。 亲哥哥，草原亲哥哥， 的情哥哥，心地更辽阔。跨上心爱的白马，把天涯踏破。一缕缕的炊烟，为你在升起。你可知道我在绽放，把夕阳看透。我是你的青妹妹，是连着你的河，日日夜夜从你身边悄悄地流过。你若听见潺潺潺潺的细语，那是我向你把爱轻轻地诉说。我是你的青妹妹，是跟着你的辙，岁岁年年为你唱着不老的情歌。 情。